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当夜楼隐再次失眠了，吕帆也没有睡着。 楼先生，今天我们遇见的人就是池小池吧？ 完全肯定的语气。 嗯， 长得真帅，比电影里看起来帅多了。 谢谢。 你想去见见他吗？ 龙影愕然，久久没有应声。 楼先生和他这么久不见，应该和他见上一面的。 楼影艰难地用理智压过情感。 不可以，我和他在他眼里我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告诉他我怕吓着他。 他说不定会很高兴呢。你也说了，这些年他不管在哪里，他总会去给你扫墓。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真的不多。你想想看，除了你，这些年他有没有对其他人这么伤心过？ 说到这里，吕帆却像是把自己给说难受了，不再吭声。楼英脸烧得慌。 别乱说，他对我不会的。 说不定呢。 吕帆玩笑一句，马上又恢复了正常的严肃口吻。 不过你如果不想见他，那就不见。 怎么会不想？ 池小池就在他身边，与他同城，在他一抬脚就能达到的距离。这诱惑太大了，大到楼影只能逼着自己不去想。自从意识到自己对池小池不正常的情感，他时常会想，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变得都不像他自己了。不过来到这里并不是全无好处。楼隐终于有了一整段的时间可以和池小池待在同一个世界里，可以每天晚上去他的微博看一看有没有新发的内容，再悄悄地用新注册的星号点个赞。池小池是微博社区里著名的神经病型选手，黑粉众多，他每发一条微博点赞都是30万打底。楼隐成为了那30万分之一，这样庞大的基数让他有种没来由的安心，更有种说不清的淡淡失落。他自我安慰道，这样就很好了。但在他关注池小池微博半个月后，他的微博毫无理由地停更了。一连半个月他一个字都没有发。吕帆也发现了这一点。 卢先生，池小池怎么不发博了？ 楼隐有些不安，便去刷了池小池的广场。广场上也有不少粉丝在问这一点，和谐的讨论他是不是又要进组了，气氛倒是一片祥和。楼隐的浏览向来是快而细致，网络上的众多屏障对他来说宛如无物，因此他很快发现了一点异样。有一个没有任何好友的小号在半个小时前在他的好友圈里发了一条池小池相关的内容。 我帮你们看了，小池家的灯还亮着，他很好。 下面是一张配图。池小池的别墅沉沉的静在黑夜里，只有卧室里还亮着一道姜黄色的灯。一道披着衣服的长影背对着灯光，正趴在阳台栏杆上抽烟。海草似的长发在脑后扎得很高，肩颈的线条看上去比例完美。龙隐心脏一紧，他认得出来那个身影 是池小池。娄颖悄无声息地抹去了自己的访问记录，并翻遍了那个人的好友圈、微博，包括已丢入回收站的内容。那个人从2年前起就在关注池小池了，微博里是池小池第一手的机场照、红毯照和获奖照，可以想象出一个狂热粉丝扛着鸟枪短炮跟着偶像满世界跑的样子，这些还算正常的。但从他持续关注池小池1年半后开始，情况变得怪异起来。他拍摄了池小池化妆间的门，翻了他的垃圾桶，收藏了沾着他口红的卫生纸，再然后愈演愈烈。他把池小池的车拍了个遍，并用油性笔在池小池的车子上写了1000多个我爱你。他写长篇的臆想文章，幻想他和池小池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恩爱。他拍摄自己亲吻池小池海报的样子，把整张纸舔到烂掉。看完全部内容，娄颖的脸色隐隐发了白。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小池的家里了，看拍摄距离，他几乎就在小池的别墅外，与他只有一片栅栏之隔。他下一步还会做什么？吕帆在床上睡得无知无觉，而娄颖画出了人形，在房内焦急地踱了好几个来回。在烦躁时，娄颖无意间用余光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在主神的设置里，系统的自我认知系统是长期关闭的，因此镜中的他只是一团模糊的马赛克。看到这张非人的面孔，娄颖单手扶上镜面，细细打量。他沸腾的头脑渐渐平静下来，他早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对方不过就是一个妄想症患者而已啊。能保护小池的人明明有很多，警察、卢卡斯，还有他的工作室。他实在是没有横插一脚的必要，他是吕帆的系统，目前来说吕帆才是最重要的。娄颖正在极力说服自己，卧室的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吃惊的问询。 娄先生。 娄颖豁然转头，吕帆穿着睡衣站在卧室门口，一脸愕然。他小心翼翼地问， 是娄先生吗？ 娄颖的手从镜子上放下来，找回了温文尔雅的绅士腔调。 是我吵醒你了吗？ 没有，我起夜。 吕帆走过娄颖身边，刹住了脚步。 娄先生，原来…… 吕帆谨慎而羞涩地选择着合适的形容词。 你这么好看。 娄颖心不在焉地回答。 是吗？谢谢。 事后，娄颖用街边的电话联系了警察，把那个变态的好友圈部分内容告知了他们。他想当然地以为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直到一天晚上，他再度点开那个人的微博，发现他居然还在更新。他正在用简易的医疗设备给自己抽血，说要为池小池做充满爱的午餐。娄颖的血直往头顶涌去。他往上翻了几条，发现他曾经被警察询问过，但他抵死不认，说他只是池小池的死忠粉，没有犯错，更没有犯罪。在池小池车上涂鸦是他拿到网上的新闻图，偷车的事情也不是他做的，并振振有词地反问警察，想象也犯法吗？看样子他不仅没有任何悔改，反倒变本加厉了。 谁也管不了我的心，我爱我的男朋友，他一定会是我的。 娄颖关掉了页面，他身形一动，顺着网线定位了那个发微博者的位置。下一瞬，一个白衣黑裤的身影就站在了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身后。男人正在试弄他满溢着血腥气的锅子，等他觉得身后有响动，回过头来与娄颖面对面时，脸色登时一骇。 你是谁？ 娄颖没有多说一句话，沉默的单手扯住他的衣领，抬起一肘，轰然一声揍上了他的脸。 半小时后，楼隐在水龙头下冲着沾满血丝的手背，心里缓慢地烧着一把火，烧得他脸颊发烫。第一次真正打人，他没能很好地掌握住火候，好在他估算过男人不至于死掉。他已经把鼻青脸肿的男人丢到了医院门口，会有人救治他的。楼隐是不存在于这世上的人，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干的。楼隐关上了水龙头的阀门，不可抑制地笑出了声。是，楼隐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他睁眼到天亮，